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 所以说这个形象他既不是山东的，也不是陕北的啊，也可能不是河南的，不是辽西的，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 揭开尘封的旧事，闻听历史与回忆，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 李善长既然已经被撤官了，对天下没什么威胁，朱元璋由不得又渐渐地挂念他来。毕竟是相处了20多年的故人啊，更何况李善长是那么善解人意，总是顺着朱元璋的意思去说话。相比之下，以后的丞相可就差多了。朱元璋已经是年过半百的人，要教一个能闲聊的真是越来越难。于是朱元璋在想起李善长时，也会找他进宫说说话，让他呀理过御史台的事儿，遇上军国大事也让他参与讨论，听取他的看法。有一次两人谈话投机，扯到了儿女的亲事。两个老人，无论是今日的皇上还是昔日的丞相，都在为自己的儿女操心着。谈着谈着呀，他们谈到了一块儿，哎，竟然谈成了一桩婚事。朱元璋决定将自己的长女临安公主下嫁给李善长的次子李琦。李善长很快就做了国丈，讲起话来更有一些分量了。而不久，他的弟弟李存义升为太仆寺丞，侄儿李深、李佑也先后进了朝廷为官。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忘不了向他的宿敌发起攻击。宿敌是谁呀？当然是刘伯温了。刘伯温啊，已经去了乡下，情况比他差得多。李善长便把杨宪作为主攻对象，他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像杨宪打击汪广洋那样，利用老百姓来状告杨宪。清远知县高斗南因为对上司不公之罪被杨宪重罚，不仅丢了官，还压在京城准备秋后问斩。李善长了解了有关高斗南方方面面的情况以后，决定在这上面大做文章，打击杨宪。李善长首先派人到清远，花钱买通了那里的老百姓，让他们结队到京城来反映情况，找到杨宪，反映了一大堆高斗南勤政爱民的善事政绩。杨宪自然是火冒三丈，将这些人关起来。这正是李善长所需要的。第二天，这事儿啊，就被朱元璋知道了，立刻传来杨宪问话。杨宪做梦也想不到， 这些普通老百姓也能通天。见皇上问起此事，就说：“高斗南对上司不公，而今又只是刁民来京城聚众闹事，我只好把他们都扣起来了。”朱元璋听了，不动声色地问道：“高斗南是不是一直压在京城？”“ 是。” 朱元璋再也按捺不住了，龙颜大怒。但是错官高斗南还可以原谅，至于关押告状的百姓，就是直接与朱元璋唱对台戏，已经是罪不可赦了。再加上欺君，杨宪当然是罪不容诛了。李善长不愧是猜人整人的高手，杨宪这一回说得很彻底，直接呀、啊，就做了刀下鬼，被斩头于午门。李善长是一个深知斩草不除根，当春又发生的人。斩了杨宪以后，又告杨宪的同胞弟弟杨希盛弄权不法。像朱元璋这样的人，凡事总能从大处考虑。已经杀了杨宪，留下他弟弟本身就是个祸害，于是只要有人来告，想都不想就可以处置了。只是杨希盛罪名还不至于死，于是罢了官，割去鼻子，使之成了终身残疾了。如今杨宪死了，李善长一心想推胡惟庸上来，因为胡惟庸啊是李善长一手提起来的，他信得过。老年的李善长做事考虑得更加周全，他在向朱元璋再次推荐胡惟庸之前，首先讲了自己对汪广洋的看法。他对朱元璋说：“自从皇上大开百姓告官的风气以来，已经有许多百姓告官，但告的都是贪官欺民之官，而偏的是清闲的百姓竟然告汪广洋不孝，这事还有些蹊跷啊。”朱元璋听了，低头想了想，感到李善长的话说得有道理，便说道：“到时候我再派人去查一查。”李善长说：“我正好有个亲戚在高邮，昨天刚随我来到京城，我详细问了，汪广洋其实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儿子，尽管做了丞相，还给母亲捶背。”朱元璋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个杨宪，真恨不得再杀他一回。皇上，逆臣杨宪伏诛，皇上不要去为他生气，只是人才难得。汪广洋其实是做丞相的好材料。 哦，那汪广洋可以马上召回来做个左丞相，只是还是要再来一个人做右丞相。善长啊，你看什么人更为适合呀？ 这正是李善长期盼了许久的问话，但他还是不忙立即回答，似乎是思考了很久才缓缓地说：“ 皇上，我看还是只有胡惟庸。” 朱元璋的目光完全照着李善长，使得本来从容不迫的他有些慌乱，动了动嘴皮，像是在想解释什么。朱元璋哈哈大笑起来：“ 我们都是亲家了，而且你都是国丈，我还信不过你吗？就这样，汪广洋回来为右丞相，参政胡惟庸为左丞相。” 李善长要办的事终于办成了，他轻轻地舒了一口气。 可是他做梦也没想到，正是他推荐的，或者说朱元璋任用的这两个丞相，最后使他走上了不能善终的路。仿佛从天边传来了英雄的声息，这位英雄仿佛在说，最厚重的沉痛莫过于英雄惨死于他自己的人手里，悲哉壮哉，令人扼腕长叹，为何就不去与之相搏，而只能冤屈的去死？我只能如此。刘伯温第二次罢官回乡，心里还是非常平和，每天里啊早早起来，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沿着屋后两旁都是竹林的小道，随心所欲地走上一刻钟。竹子还是他年轻的时候亲手栽的，如今呢，已经是蔓延好几里地了。那一望的翠绿，刘伯温非常喜欢。那竹子独有的高洁的韵味，更令刘伯温所赞赏。他常常的会一边散步，一边注视着某一株破土而出的竹笋，仔细的观察它，看看较前一天有什么变化。有的时候，他也会抬头仰望着竹子上的一只小巧玲珑而又非常美丽的翠鸟，可笑的学着它那翠鸣，一切都是那么的悠闲自在，一切都是这么的安详和谐。昔日的军师，安邦的功臣，如今同那些普普通通的乡间老人一样，静静地享受着自己淡泊的乡间生活。话说这天啊，刚从屋后的竹林里散步出来，刘运等几个好友来邀请他去小镇子上逛了逛。刘伯温感觉精神很好，这天又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天气。抱着了解一下久违民情的意愿，刘伯温点头答应着。这小镇啊，名叫潭阳，地盘虽然不大，因为地处周围几郡的交界处，非常热闹，这是一个盐贩子聚集的好场所。小镇子离刘伯温的家虽然很近，只是因为刘伯温走南闯北，跑遍了差不多整个中国，什么名胜风景啊，大山大河，他都曾经一一的游览过，对近在咫尺的小镇子却有很多年也没有光顾了。刘伯温与三五好友刚进小镇，便感受到小镇的繁华，讨价还价里车来人往，很多的盐商不断地将大包小包的食盐推进拉出，买的卖的都忙着将这些食盐送到自己想送的地方。再往里走，突然听见大声的吵架，接着便见到有两个汉子打起来，然后是有人帮忙，接着是更多的人帮忙，这一时间啊，酿成了较大的械斗，如同一场小小的战争。刘伯温与三五好友被退来的人差点击倒在地上，他们只好赶紧退出小镇。社会秩序混乱，老百姓怎么能安心做生意呢？刘伯温这么想着，心里啊就很着急。曾经亲历元朝灭亡、明朝兴亡的整个过程的刘伯温，深知小乱会酿成大乱，一处地方治安不好，会影响多处地方的治安失控。再加上，刘伯温还知道，这小镇子潭阳从元朝以来就是个盐道聚集的地方，管理的好了，不仅能保地方平安，国家还能多收一些银两。于是论天下安危一形于色的刘伯温再也坐不住了，从小镇子上回来， 又通过一番详细考察以后，他洋洋洒洒地写了3000多字的折子，请奏朝廷在潭阳设立巡检司，既可使国家增加税收，又可保地方稳定平安。但是他的好友刘运知道此事以后，劝他说， 而今在朝廷主事的胡惟庸、汪广洋可都对你不满啊，你呀、不如就待在家里过自己快的日子，不去管那些闲事。 刘伯温听了沉思许久，最后他还是将折子交给儿子刘琏，让他赶往京城直接送给朱元璋。刘伯温万万没想到，掌管中书省的胡惟庸知道了此事，竟然会非常愤怒。 这个刘伯温还这样看不起我， 胡惟庸愤愤地想着，顿时萌发了再好好的整一整刘伯温的念头。为了谋求一个万全之策，胡惟庸特意去了李善长的家。李善长离了丞相任以后，虽然说呀，有的时候还要去到金陵走一走，但是比起往日却清闲了许多。轰轰烈烈地办完儿子的婚事，又解决了杨宪，还扶起来胡惟庸，心里非常得意。这胡惟庸似乎很讲义气，上任右丞相之后，尽管公务特忙，但是呢，还会忙里抽出时间到李善长那地方走一走。有一次啊，胡惟庸又来看望李善长，刚好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的儿子李佑也在。从李善长对李佑的态度来看，胡惟庸感到李善长很喜欢李佑，于是心思一动，提出要把自己女儿胡九红嫁给李佑。李善长听了满心欢喜，好事一拍即成。几个月以后，李善长与胡惟庸便成了亲家。有了这一层亲戚关系，李善长对胡惟庸更加信任，便将自己的旧属都介绍给胡惟庸。一时间，胡惟庸感到做事顺手了许多呀。李善长是朱元璋的亲家，胡惟庸又是李善长的亲戚，这一下子大臣与皇上的关系近了许多呀。当然胡惟庸的胆子也是大了许多。就在这时候，在胡惟庸手下做事的刘伯温的儿子刘琏替父亲上了个折子，到了李善长家，胡惟庸客客气气地对李善长说， 我今日来是有一件关于刘伯温的事情想请教丞相。 看到李善长在认真的听，他就把刘伯温的儿子刘琏替他父亲直接向朱元璋上折子的事情说了一遍，最后非常气愤地说， 原来他刘伯温依仗自己是元老功勋，在皇上面前就一再说我坏话，我都忍了，可是现如今他还是这样目中无人，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李善长说道， 他这么做只不过是性格使然，如今他回到乡里，年事又高，我看啊，不能再给我们添乱子，所以我想我们多一事还不如少一事。 丞相是说这事儿就算了， 多一事还不如少一事，记住了吗？ 我认为事情不是这样。 胡惟庸毕竟年轻许多，也是坚持自己看法。 那刘伯温虽然居乡里，皇上还是有事请教，常常召见，更有甚者，徐达等一干将帅对他刘伯温佩服有加，对我们却不怎么看得起。 胡惟庸的最后一句话，李善长听到了心里。 这情况确实如此。那些将帅，特别是徐达，对我从来都不搭理，对刘伯温倒是言听计从。这对你我来说呀，确实不是什么好事情。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